北京时间2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 晚上10点，天津摩天轮亮起，比童话更美的是我们相信童话。 那天我爬出窗口，站在17层高的窗口看黄昏的落日。我一定不是这个城市里唯一的怪人，一定有一个人和我一样空虚着，对着夜空唱歌到天明。也许我永远也遇不到他，但我熟悉他的心情，但愿遇到你。10点打路机，每晚与你准时听见。夜晚的心情，夜晚的歌， 夜晚的歌， 10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来找我，等你来找我，等你来找我。 光飞逝，2018年的10月30号，星期二的22点02分13秒，正在向我们靠近和走来。回眸过去的那些年，那些日子，很多事情发生都在不经意间。就像最近发生接二连三的事情，让我们这些生活在城市里依然活着的人，觉得很疲惫的人，有深深的反省。今天晚上你好，欢迎你来到10点打路机。你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10点大陆机。如果你是第一次走进这个节目的朋友，我想跟你介绍一下，这个节目诞生于2018年的1月1号，到现在已经直播了10个月又30天。在每天的晚上，我们都会在这里相聚1个小时。我有幸周一周五能够陪你，也是你工作的时间。工作一定很累吧？学习一定很辛苦，生活的压力，生活的不如意，时刻会困扰着你，让你时刻提醒自己要变成一个更好的人，像我们的节目一样。每天来到这个节目的朋友有很多，他们所经历的人生截然不同，因为每个鲜亮的 ID 背后都有一个鲜活的故事。这个故事有的人可以拿出来讲，而有的朋友却一直保留在了自己内心的深处。不管你是一个敏感的人，内秀的人，主动的人，还是有一点点灰色的人，我都希望在10点大陆机这样一个小时的时间段里，我们真的能够踏踏实实的敞开心扉，我们聊聊天，把彼此当朋友。是，你知道了很多的事情，对不对？因为互联网的发达，因为朋友圈的迅速传播，一个人的离开，一个人的事情会迅速放大无限大，在一个小时传播全世界。你该知道，就在最近3天的时间里，又有2个人离开了这个世界。所以这些活着的人，还在抱怨的人，忽然觉得健康很重要，活着就很重要。我今天晚上准备了很多关于逝去的歌。逝去这两个字呢，就好像一个魔咒一样，因为逝去就意味着回不来呀。逝者如斯夫，回不去的事情往往令人惋惜，回头看的时候想要把它拽回来，可是由于非常多的致命的客观的原因，我们主观是无法达到让它回到现实当中来的。逝去的恋人，逝去的青春，逝去的美好记忆，逝去的健康身体，甚至简单一点，逝去的发际线，都可能回不来了。 我们是普通的凡人，生在人世间都有非常多的苦恼，纷繁芜杂，祈求健康、和平、爱，这都是我们最最重要的生活良药必备品。这么多歌，先放哪一首给你呢？今天晚上我忽然有种巨大的感觉，当你胸中心里有千言万语想要表达的时候，你是无法在瞬间表达清楚完整的那个意思，仿佛只有盯着对方，盯着你想要表达的人、事物、照片或者一个景象的时候，你两个眼盯着他看的时候，一眨不眨的情绪流露才是最真实最直接的。我想是的，你的生命当中有没有这样一个怔住的时候，无法言语，胸中却惊涛骇浪的时候呢？你一定有过。第一首歌送给你，哪首好呢？有请。 身听到这样的旋律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很多舍不得的情绪会瞬间蔽满你周围的空间。你有舍不得的人，舍不得的事，可是又有舍不得的情绪，是放不下的眼眸。每一颗心生来就是孤单而残缺的，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带着这种残缺度过一生，只因为与能使他圆满的另一半相遇时，不是疏忽错过，就是已经失去拥有他的资格。夜色正阑珊，此刻的你还会想起他吗？是的，这是一个有一点点意外的夜晚和出乎意料的夜晚。这个夜晚会让很多的人悲伤，悲伤的原因大家都更明白。金先生永远离开了我们，94岁，他离开了这个人间，江湖从此没有金庸了，只有他的14部武侠小说。很多人都看过金庸的小说吧？我想你和我都是他的读者，也是他的 fans。因为也许是80后这代人真的步入中年了。80后，如果你是80年，现在38岁，马上40岁了。也许你去超市买东西的时候，会有些牌子说40岁的老人可以领一箱鸡蛋回家。我是举个例子。很多的人会在这些瞬间会了解到，人生会一步一步走向他应该有的阶段啊。你现在是哪个阶段呢？90后、00后、80后、70后、60后 ，anyway， 你至少是活着的人。就会有很幸福的感觉啊！我们都有朋友圈，朋友圈里都有非常多直接的反馈。有的人呢，会一直放在心中，他不会把这样的信息，分享到朋友圈。而有些朋友还真的是非常的敏感。我大概看到了有50位的朋友把这个消息发到了朋友圈，你会觉得这个世界离你很近，但是当你不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你会忽然觉得世界离你很远。你消失的世界一样转，对吗？我的同事他说，金庸小说是我们宿舍8个女生一度最爱讨论的话题。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人物绰号，我的封号是赵敏啊。为此我还颇不乐意，觉得张无忌不是我心中最理想的高手吗？先调侃，女生都是这样。从此梦断江湖，老先生则好。这位朋友说，自己第一部电脑游戏是《金庸群侠传》。初中的时候，在课桌里看繁体竖版的《倚天屠龙记》，15部小说的细节历历在目。萧峰、郭靖的侠之大者，为国为民；杨过的傲世，令狐冲的逍遥，影响了我中学时代世界观的大师。一直想见一面的武侠泰斗，如今终成遗憾，多希望是谣言。虽然大师驾鹤仙游，但著作却中外皆知，并将一代代的人心目中永存侠义。后边你可以想象蜡烛和哭泣。令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我一个朋友，他写了特别简单的一句话，然后我在他的留言的回复下留言了一个破碎的心。我觉得简简单的一句话却是我今天看到的最有力度最悲伤的一句话。他是我们新闻台的同事，是个非常优秀的记者，拿过全国的新闻大奖。他写了一句话，这句话真的很让人悲伤。他说，让我近视的老先生不见了。每一颗心生来就是孤单而残缺的，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带着这种残缺度过一生，只因为与能使他圆满的另一半相遇时，不是疏忽错过，就是已经失去拥有他的资格。夜色正阑珊，此刻的你还会想起他吗？ 让我近视的老先生不见了，那些年的记忆也瞬间崩塌掉了，是吗？我们还要好好的生活下去，就像我们的生活随时会出现一些状况一样。就比如说我今天准备了两张 CD， 我的第二个 CD 它又不转了，而我的两张 CD 都有非常重要的内容。我于是在我放片花的时候把 CD 做了一个交换，这些你看不到，如果我不说你们也不知道，但是我要说出来。我们必须要有随机应变的能力，遇到事情处理的方式和方法，因为你是一个成年人，少年也应该有自己的想法，虽然少年永远是灿烂的，没有烦恼的。刚刚说了让我近视的先生不见了，也希望他在我们的深深记忆当中可以通过印象和音乐唤起对他深深的爱。时刻，那些时刻随岁月流逝，从每个人的身上消失。那是些失去后不会再来的时刻，类似于童真，在一个人身上只会出现一次。地中海上一个无名小岛上，和陌生人玩沙滩排球时的快乐和难过。在旧金山，每一次俯冲和上升时，车停在山岗上，那一眼所看到的温柔景色。还有，在巴塞罗那漫长的午睡，在纽约认识到人要接受不努力也没有梦想的人生，好像都是这样的时刻。十点打卤机，见字如面。 见字如面。 深夜我都会来到这里，话筒那头的你们忽然听到电台正在播一首触景生情的歌，某段旋律或许是你曾经和现在的生活 十点大陆机，点一首歌。 若没有一点点真心的交流，以后就没有回忆那么多。 夜深人静了，我们说的话要走心。我不想做一个虚伪的人，我心情非常的低落，是因为心情低落的原因大家都该明白哈。我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我该做一个处事不乱还是谈笑风生的主持人呢？我不是那样的人。确实会有一些我深深的想人生的一些轻描淡写的事情也好，或者说你要去经过巨大的能力释解这些悲伤的情绪也好，我觉得我能力还不够，我需要好好的修为自己，变成更好的人。我们节目有一个点歌的环节，昨天晚上一位朋友说要点歌，我看到他发的这个歌曲的名字我没有听过，因为我选歌也非常的严格，如果这首歌不适合节目播放我是不会播放的，即使他点播了我也不会播放。今天他又在我的微信公众账号准时答录机里告诉了我一下，他在我的十点答录机花椒里的名字，他叫做，他以前应该不叫这个名字，他又改叫红耳钉，谢谢你送我的礼物。他在我的微信公众账号里叫两个点张，他说周芷你好，我想选一首金帅演唱的我对自己开了一枪。这个名字我觉得很，我对自己开了一枪，以前我听过汪峰爱是一颗幸福的子弹，我觉得是不是类似的歌曲呢？我就先说我没有先答应他，我说我先听听看啊。我说你有理由，有什么理由吗？他说过去的未必过去，心底依然有一个人，现在才知道重义喜欢一个人很简单，抹去忘记一个人是如此的困难。他说空闲的时候不知不觉又会想起那个人，总是告诉自己我忘了我忘了，可是发觉这根本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显得有点矫情，但是确实人世间有这样的淡淡的情淡淡的愁，每天的在某些时刻真的是窜出来会影响你很久，茶不思饭不想，对不对？我又带着我的期待听了这首歌，没问题，这应该是戴佩妮的一首歌曲，她翻唱的对吧？金帅就是一个觉得很大众的名字啊，但是却唱得非常的好。我们有时候就会有一个这样的感觉，比如说你是一个歌唱家演奏家，你应该有一种平时的姿态去看待那些五音不全或者在台上怯场或者没有演出经验的人，你应该带着一个善感的平和的心去看待他的表达，即使是一个五音不全的人站在舞台上用力演唱专注表达的时候，他也是令人尊敬的，对吗？还有如果你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作家作者，你写了很多的书，有非常多自己的理论，你看了太多名人的留言，你说句话全都是引用谁啊？谁谁曾经说过 anyway， 但是如果你没有一颗善待每一个人留言平平复复的看他们的心绪，然后回复他用他们想要表达的答案想要需要的内容去回复的时候，你就不是一个成功的作家。我说的没错吧？所以我们都有一颗善待的心，平淡的看尽潮起潮落，要有态度但要不自衰，你懂我的意思吗？这首歌送给那些在一天当中一个月当中一年当中任何时段都会纷扰出纠缠你的那个人，这一枪是他打给你的还是你自己打给你自己的，想清楚。有情人终成眷属是多么令人羡慕的事情啊，事与愿违啊。 其实不必讲，反正人来人往，每个人都有伤，什么难处就让它随便滋长，反正世事无常，没必要 要在夜里翻墙，若不是站累了，曾允许让身体渐渐的褪色。我是什么颜色？是不是我选择的那款狠狠的红色？那一夜我对着自己开了一枪，我看着自己身上的伤，然后礼貌地笑着说对不起，把你弄脏再补一枪，直到彻底毁掉我脸上的妆，直到看不见我等待的渴望，然后缓缓的、轻轻的、美丽的洒在地上。哦，有些话讲了等于没讲。 是曹轩宾，十点打路机，生而不同。 如果现在的我能回到从前，独自在月光下唱歌的夜晚，我想和那时的自己聊聊天，聊当时的心愿，静静的旁观。 大家好，我是赵英俊。十点打路机，生而不同。 特别谢谢赵英俊啊，非常厉害的电影的音乐配乐大师，每部电影都有他非常精彩的灵魂的展现哈、啊。希望呢有更多精彩的作品奉献给乐迷和影迷。多年之前我曾经听过一个广播节目，在深夜的时候啊，我忘记那个广播的节目，但是一定不是一个女性主持的，但也不是我们了解的伍洲彤，不是她，我真的记不得是哪档节目了，但是我确实记住了这首歌曲。那也许是我在北京非常困难的时候吧，困顿的时候，我寄宿在别人的家里，然后没有自己的工作，还有大把的理想啊，叫背井离乡吗？有点严重啊，反正有点囧了啊，有点囧。我在想，我什么时候会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不让我的爸爸妈妈担心我。当这首歌传出来的时候，我觉得北京城特暖，至少在 radio 里，在电波里。有一个这样体恤的主持人放出这首歌来关心这个城市当中漂泊的每一个身影。那个时候我在想，如果有一天我进了广播电视台或者广播电台做这样一份工作，是相当有意义的事情。于是我试着打开话筒，我试着买了一些设备，我戴上耳机听我在话筒里的声音，我试着说了很多很多的话，感受我的语言的力度和暖度是不是可以达到去帮助人，至少可以在一个暖暖的瞬间让他有一种被体恤的感觉。我试了很多很多次，你想知道有多少次吗？数不过来。我对着镜子自言自语了无数遍，我 我清晰地记得有一次感动到我，那个感觉我记住了。有幸我来到了北京广播电视台，我现在是这里的员工。你看，刚刚我说的感觉被红耳钉反馈给了我，说我停在高速上听了这首歌，不安全，以后不要这样做，十分的危险。我希望你到服务区再听这首歌好吗？多亏没出事，一定不要这样做，谢谢。不客气，高速不安全，一定要注意。你看，我如果把这个话改成谢谢准哥，我停在马路边听完了这首歌，是不是一点问题都没有？可是它一点都不真实啊。但是确实不安全，以后严禁杜绝在高速上停下来听的歌，好吗？希望你听完这首歌之后能想通了，然后好好的生活。那接下来这首歌我就送给现在正在北京和全中国全世界任何一个城市当中拼搏的上进的每一个肉体和灵魂，倒不是劝你们回来，受了一点风受一点浪就回到家里，家里有港湾，有爸爸妈妈温暖的怀抱和热情洋溢的拥抱，还有暖暖的饭菜，知道吗？一切当你用过心了，努力过了之后，还是有港湾留你的。天冷了加件衣，天冷就回来养一养，停一停，让自己不要那么紧张。陈洁仪他在歌里说得很清楚，天冷就回来，回来不是就不走了，是好好的蓄电蓄力再上路啊。 从前对着收音机学唱旧的歌，我问妈妈为什么伤心像快乐，妈妈笑着说她也不懂得。我想出去走一走，哦，妈妈点点头。天冷你就回来，别在风中徘徊。哦，妈妈眼里有明白，还有一丝无奈。天冷我想回家，童年已经不在。昨天的雨点洒下来，那滋味叫做爱。别在风中徘徊，天冷就回来。渐渐对着收音机学唱新的歌，我问朋友为什么做梦也快乐，朋友笑说他从不相信梦。我想出去走一走，哦，朋友点点头。天冷你就回来，别在风中徘徊。朋友的眼里有明白，还有一份期待。天冷我想回家，年少已经不在。今天的雨点洒下来，那滋味就是爱。我的他问为什么幸福不快乐，我微笑着说我也不懂得。他想出去走一走， 戴上耳机，像从前一样走走繁华的路，看看身边的人。岁月给予了你多少欢乐，就夹带着多少哀伤。我还是从前的我，只是来时的路忽然变得有些陌生，让人落寞。那个简单的我现在不经常出现了，但它是最真实的所在。每当我被人羡慕和奚落的瞬间，都会不请自来。我们都没怎么变，变的是身边的一些风景和爱的人。 就当他是最好的鼓励，我会勇敢坚持我自己。 十点打路机 To be a better man。人世间的一个细节会表达和积累那些瞬间的情绪，会让你瞬间长大，或者说怎么讲，就是那种以前根本不可能触及到的人性的高度，情感的深度，你会瞬间得到。就像最近安安经历的事情一样，陪着妈妈做检查，看到来来往往的人很多，在医院里没有人喜欢去医院。你会在里面经历非常多的悲欢离合。欢是因为良性的没问题，剩下就是悲离合。有些时候我们会迅速长大，有些时候会因为那一件事情的无限的扩大，你会静下心来好好的想一想，自己跟时间赛跑值得吗？好像十个人会十个人说值得呀，怎么会不值得呢？但很少人能够停下来考量一下，这段时间你的奔波奔忙有没有意义，你得到了什么，你真心得到了什么。就像网上因为李咏的离开，很多文看到了一篇感受，好多人说这不是韩文写的呀。 Anyway，是他写的或者不是他写的不重要，重要的是内容还很有道理。我读给你们听听看。当灾难来临，恋人失去，往事如烙，回忆成伤，留在世间的那个人才在后悔和眼泪当中明白了道理。在一起的时候，所有的时间都不该用来谈什么呢，谈对错，论是非，生闷气，闹情绪，而应该用来紧紧的拥抱，好好的相爱，深深的相吻。因为一旦逝去，你才懂得爱与被爱的珍惜。所以呢，如果可以，有人爱或正爱人的你，请张开双臂，对身边的那个人说句我爱你。历经悲欢，人到中年才渐渐懂得，过去的自己最愚昧的地方就是把大好的时光浪费在争吵和解释，抱怨和指责，控制和索取上，恰恰忘记了生命中最美好最珍贵的东西是自由而丰盈的去爱，是忘我而真诚的去给。不管这个文章是谁写的，网上也可以找到相同的笔触，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脱离了我们平淡生活当中那些所谓柴米油盐酱醋茶的事情啊，他很阳春白雪，对吗？很多人说我现在衣食不饱，我都没有面包，我怎么好好的拥抱一个人？就像那个《我是演员》当中范甜甜演的那个小品那句话里说的，

他梳了一左一右两个小辫子，旁若无人地在人多的地方穿梭。26岁，我骑着单车带着他在通往郊外的公路上游荡。28岁，我大学时代的爱人还安守在自己的身旁。30岁，我还有着大笑的激情和对别人单纯的依赖。我们是同一类人。晚上好，你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正在音频视频同步直播呈现给你的十点大陆机。我们回望一下难得的青春岁月，其实在青春的时候我们都有态度，都有叛逆，都希望自己羽翼丰满之后呢，可以离开爸爸妈妈的保护，去开创一个属于自己的新天地，然后拿着你的成果向爸爸妈妈展示，说当初我的选择我的决定没有错，你看你们为什么没有支持我。但是那份炫耀并不是敌意的，而是骄傲，是一种生命的延续的呈现。回到青春，要明白那些逝去的不再是你的青春，而是你的某种冲动，以为以前青春真的会逝去。特别是当你离开校园之后，不能再有说走就走的 KTV， 不能再有课后就说打就打的篮球，不能再有彻夜开黑的宿舍生活。特别是你们一伙人已经被工作赚钱的日子占据之后，发现聚会也再难凑齐人的时候，你有过这种苦衷吧？我有过。直到某一天，也许一部电影会让我们豁然开朗地审视逝去的青春。电影的中文名叫做《初恋》，这首情歌听上去，哎呀，好俗，对不对？看了很多的评论，许多人都不太喜欢这个官方的翻译，我也不喜欢，因为这部电影不单单只是讲初恋的故事，还有音乐、家庭、梦想，一切种种都可以叫做一种青春的烦恼。当然，不可否认，爱情是青春的其中一大的烦恼，都超大的烦恼，对。电影的主线也是男主角 Connor， 我们就叫他 Connor 吧，就康纳好了。在学校门口遇到他一见钟情的女生，我们叫他雷哈娜好了。然后才发生了后面一系列的事情，这才是真正的一见钟情。一见钟情不是你看到哪位异性就有某种冲动叫做一见钟情，那不叫，而是当你见到那个人的时候，你会控制不住上前搭讪，比如对那个女孩说：“哎，我有一支乐队，准备拍一个 MV， 我想请你当女主角。”尽管你只是个吉他都弹不了半首歌的音乐白痴，但爱你就是要为你唱一条街。你不会去想这个人到底适不适合，你也不会去想你们的未来能不能有安稳的日子，你也不会去想这段感情最后会有什么结果，你只会想四个字：我喜欢你。而这仅仅是一个开始，你需要为冲动付之行动，变成一种可以拍成电影的行为。例如《初恋》这首歌，男主角康纳为了表达爱意而强行乐队拍 MV 的故事。因为要追这个非常酷的女生，本来显得笨拙懦弱吉他都不会弹的康纳开始慢慢了解音乐，开始慢慢学会打扮自己，慢慢从恪守规则变成了一个敢于挑战规则的自信的 rocker， 有力量的，对不对？爱情是一种力量，能够带给人变得优秀的动力。我们就会联想到《美国丽人》当中里面的莱斯特·伯哈姆，也是因为有了与康纳一样的悸动开始改变自己，从而摆脱那早已腐烂的生活。不同的是，莱斯特已经是一个中年男人，跟我一样37岁。一个中年男人也可以拥有这样青春般的爱情，甚至能够回到青春般的生活，仅仅是因为他爱上了女儿的闺蜜。 Oh my god。 反之，当我们没有了这种不谈金钱不谈车不谈房子的爱情之后，我们的青春也就不知不觉地飞走了，不是流失了，只是丢失了。当你迷失，所以丢了青春。除了追女神的主线故事，初恋这首情歌的电影呢，还有男主的校园家庭情节。前面提到过，这部电影主题更倾向于青春，而不是像初恋这件小事一样单纯的初恋。 电影一开始便刻画了康纳的家庭背景，父母在激烈的争吵，还因为家庭开支原因要求康纳转学。转学之后的康纳来到了一所校园凌霸霸凌泛滥的学校，来上学的第一天他就被要求脱裤子跳舞。成年人总觉得小孩子真好，没什么烦恼，但请你回想自己十几岁的时候，设身处地地想，那时候的烦恼程度何尝不是等同于长大后的烦恼程度？你有过吗？我有过。读书的时候要上课，毕业之后你要上班；读书的时候要写作业，毕业之后你要加班；读书的时候要担心考试，毕业之后你要担心业绩，对吗？读书的时候常常想要快点毕业，就再也不需要受到学校规则的约束，就只是到了社会才发现，越长大好像反而越来越不自由。以前像是超市里被使用的塑料袋，现在像是随风飘扬的塑料袋，迷失在寒冷的风中。就在这不停回忆青春美好的时候，青春的时候就真的是青春吗？很多朋友看完《初恋》这首情歌电影的感觉就是，别人的青春这才是青春，青春的正确打开方式。只有我们的青春有这样的情况哈，有些人的青春是连一场派对都没有的，天天学习上课，在青春的时候迷失在教科书和试卷堆里，没有喜欢的女孩，没有男孩喜欢你，没有钟爱的歌曲，没有特别的爱好，不对，应该是不应该去追大胆喜欢的女孩，没有心思组个小乐队啊，这个青春显得很苍白是吗？这不是青春，这只是接受教育，所以长大之后也不必感叹什么青春没了，青春没有流失，只是丢失了，想做而不敢做，所以又一次丢了青春。没有梦想的人很容易迷失，我同意，就像读书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而读书，工作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而工作，这是很现实的事情。虽然我们会觉得，但怎么会呢？读书是为了有好的生活，工作是为了好的社会价值、自我体现，没问题。但是我们现在说青春这件事情，你必须听我说。但是有梦想就要和全世界对抗，你懂吗？年少的时候，我相信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梦啊，比如说成为一个歌手，成为一个篮球运动员，成为科学家，成为公共汽车的售票员。于是我们爱上了唱歌，爱上了打球，爱上了去服务，去做志愿者，于是我们才有了澎湃的青春，因为我们每天都有想做的事情。那个时候想做一些想做的事情很难，因为什么？因为有学业，因为我们是学生，学业最重要。毕业之后想做一些事情，想做的事情的更难，因为要什么？要有赚钱，显得很难过。其实很多人说真的想把百科上对于青春的描述改一改哈，青春是指15周岁至20周岁的阶段，不，只要你敢不顾后果的去打破以往生活的恶性循环，比如说换一份你不太想要继续的工作，敢于年少轻狂，敢于放肆青春，也许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青春，或许吧。这里不是说什么要有心态的年轻就永远18岁什么，拥有青春不仅要有这样的心态，而且还需要用行动实现，不是你坐在那里想想，不是健身的时候只有仰卧没有起坐，懂吗？更不是在30岁的时候你忽然长了青春痘才来安慰自己，哦，我还青春呢，你看我还长青春痘呢。你敢真的跟老板说，哎，我今天不舒服，其实你是去工作吗？其实你去打球了，也许这才是青春。所以不要再感叹什么青春不在，只能怪自己勇气少了一些。这篇青春的文字给你读完了，除了青春，你也可以把里面的关键词换成成年、中年、结婚、生子、上有老下有小。希望我们一切都好好的。其实老说谁谁谁离开了江湖就不在了，我觉得不对，只要有人在的地方都有江湖。好好爱你自己，爱你身边重要的人，结交真实想要交的朋友，守住你自己的城池比什么都重要。非常感谢今天你来收听收看10月30号这期节目22:55分40秒钟，你记住哦。